心上最多珍重，原本飞桥跨晴空，幻星明月尽收人间银行，多少悄悄默默万千里，若成长 成长。